015-515-1, 015-515-1, 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很多小朋友也和家长一起以诵读的方式庆祝这一美好的节日。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由北京十一二小的彭新卫同学和他的妈妈一起诵读的《祝福所有的孩子》。 祝福所有的花朵和花朵般美丽的笑容， 祝福所有的露珠和露珠般纯洁的心灵， 祝福所有的翅膀和翅膀般飞动的梦境， 祝福所有的嫩芽和嫩芽般新鲜的萌动。 世界翘起了拇指，悄悄睁大惊奇的眼睛， 生活张开了臂膀，紧紧拥抱彩色的黎明。 多么美好的节日，每一滴泪珠都是水晶。 多么快乐的时光，每一声呼唤都是深情。 海上或许有涡旋，但是浪花却都在奔涌。 路上或许有风雨，但是脚步却都很坚定。 一颗一颗的汗珠变成一粒一粒的花种， 一段一段的记忆变成一齐一齐的风景。 有灿烂的彩虹啊，有彩虹般灿烂的前程， 有晴朗的阳光啊，有阳光般晴朗的人生。 祝福所有的孩子， 用春天最明媚的表情； 祝福所有的孩子， 用夏天最热烈的歌声； 祝福所有的孩子， 用秋天最甜蜜的憧憬； 祝福所有的孩子， 用冬天最温暖的叮咛。 祝福所有的孩子。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车险同仁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的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天竺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再跟您说一下，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天竺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 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饼。 各位好，又见面了，我是王维。 是这个，还是我们要依然的期待一下六一儿童节。 你是有多想过六一、 其实真没有特想过六一、跟我没什么关系、对吧，人家说了法定年龄是18岁以下的都算是儿童， 是都是倍数了。 对，我从我12岁开始就没记得过过这节 啊，就是上了初中以后。 对啊，你没有印象吗？六一儿童节原来上小学的时候是要放假半天还是一天的？自从上了初中之后，放什么假？开玩笑吧！ 那是连体育课有可能都占了，得答卷呢。 我都没见过体育老师。 哦，呸！别瞎说， 对吧？那个，当然了，我们这个六一儿童节嘛，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过法， 是 对吧？我们这个虽然是成年人了，不算是儿童，但是我们也说了，只要心理年龄小的，全都可以过过这节，当个节过嘛。 是的，而且又正好是恰逢周末的时候。对吧，童心未泯。我觉得如果要是家里有小孩的呢，可以组织组织，安排安排，比如说明天晚上有点什么活动， 对， 给孩子做一顿他心仪已久的什么什么样的食品，然后跟孩子一起相约周六周日出去玩耍，多好。 对，也是个办法，对吧，一块过就算是过节了。 那当然， 对不对， 咱们也不放假。 没错啊，来，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做的一定是孩子喜欢的。而且不光孩子喜欢，很多的女孩也特喜欢。 真的吗？ 肯定的。 你呢？ 我又不是女孩。 不，甜食 喜欢。 你看 像我这样的这个胖胖的啊也很喜欢。 但是今天咱们嘉宾里也有一个胖胖的，他喜欢吗？ 呦，他不仅是喜欢了，他做的我也很喜欢 啊。真的 真的， 来来来， 尤其他做的那个肉啊，哎呦，那个好吃啊。 人对，肉做的也不错， 确实好吃。 人家主要是做各种面包啊， 对对对对， 烘焙呀、啊、 对对对， 做这些是吧，胖子？ 是的，都可以，我们两门棒、荤的素的都 太厉害了。 你他做那煮肘子真的给蛋糕都不换 啊。真的 真的， 好吧， 真的真的。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来吧，首先请到的是国家公共营养师、国家高级西点师、英国 PME 皇家蛋糕装饰认证课程导师、获得美国 WILTON 蛋糕装饰认证证书。我知道应该把这读出来啊，但是怎么读交给我们的刘志燕。志燕，欢迎您。 大家好，那个是美国的 Wilton， 对， 也是蛋糕装饰方面的。 他一大写我有点不认识。这个我会念 Smile Sweet， 吃了会微笑的甜品店的店主，大家非常喜欢的淘宝双皇冠手工甜品店的店主小谷，欢迎小谷。 大家好，主持人好。 那个咱们那肉也是在甜品店卖是吗？ 那个 不是，那在熟食店卖。 哦，就有另一家。 就是尖儿是在一家。 尖儿是在。 对对对。 好，那就可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所有 真好吃。 我以为是甜品是吃了会微笑的，熟食是吃了会哈哈笑的。 吃了变让你变得心宽。 对对对。来吧，既然两位来了，其实今天就希望二位能够给那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出一些小的点子，教大家一些在家里就能够给小朋友做的特别甜美的食材。当然了，在之前咱们先预热一下。刚才我们俩说了，儿童节小学和幼儿园的时候可能过得还比较多一些。二位呢？ 主要就是像夏明说的，就是一到中学不放假了，没这气氛了，是吧？我觉得应该放一天假，是吧？ 至少半天儿、嗯，对吧？放学早点也行。 问题是你是放假了， 嗯， 带你出去玩的他没放假， 我可以自行组织活动啊。 哎呀，你看，就是来来到我们家来，我们家三缺一， 到了啊， 不是， 我们家还自动的呢啊。 嗯， 挺好，挺好、啊。 燕子呢？ 燕子看来就没放过假，是吧？ 对，印象中应该，嗯，因为就是从小就是属于这个什么，小时候就是文艺队啊之类的， 哦、 所以一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 就 有文艺汇演， 对， 然后对印象最深刻的一般好像就是上午表演，然后下午可以发一堆这个糖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放假了。对， 好吧，好吧。 哎，你那时候是不是都是站在前排的？又白净又漂亮， 站在前排是没错，但原因是因为个矮。 哦，这个、 他那意思就是不显眼。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今天呢，咱们一块儿除了聊聊咱们的儿童节，同时呢，也教大家做做东西啊。 嗯、 但是我觉得呀，今天有一提议，因为两位也不是第一次来了，教了大家做了好多好多东西了，都是拿手的。今天咱们能不能教着大家伙一块儿？能跟孩子一起来做的东西，就是他可能入门没有那么难， 嗯， 即便我家里边吧没有那么多的精良的设备啊、 嗯、 专业的烤炉，但是我也能做出来自己喜欢做的那些小饼干啊、 嗯、 小蛋糕啊啊这些小甜品，包括小糖果啊、 嗯、 是不是这棒棒糖啊，我能不能在家里边自己也尝试着做一做呀，做点这种简单的， 是 能行吗？ 实在不行， 嗯， 真的就教孩子怎么一起动手做个肘子。 好， 这没问题、啊。 这肘子一会儿可以说说，真的。 好 啊， 好， 好好好。 我们因为本身就是在我们的那个烘焙教室里、 嗯， 我们的课程有一大类，其实除了成人的这个课之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课程叫亲子课。 嗯， 对，我们的亲子课其实就是专门给小朋友设计的。然后里面的课程呢，主要有几种，就是。其实最容易上手让大人跟小孩一起做的其实就是便当。 便当？ 便当。 对，就是做成各种形状的，比如说一些小狗啊或者小熊，其实特别简单，它其实就是用米饭，然后比如说你包点肉松啊、 嗯、 包点海苔啊什么的、嗯、然后比如煎两根肠然后在一起摆成一个小 狗的形状、啊哦、主要是一个摆盘的过程。 对对对对对、哦、其实这个是最简单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固定的配方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便当课其实还是我们课程里面比较多的一个。 嗯， 然后其他的亲子课呢可能就是披萨，因为大人其实也不希望小孩经常吃糖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一般就是披萨呀或者面包啊什么的，比如说面包就做成各种造型的、 嗯、 小猫小狗小兔子这种啊什么的、 嗯、 对，就还挺多的。嗯，跟大人一起 披萨小孩做。 对呀， 我怎么觉得披萨挺难的呢？ 嗯，披萨其实不难，因为披萨对于它属于就是嗯面包当中就是时间比较短的了， 速发型。 对， 或者说可以解释成最容易的吗？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为它不需要你把面揉到多大的这个筋度。对，然后呢披萨而且又比较百搭，你比如说做成这个如果喜欢吃咸的肉类的，比如做一些萨拉米肠的呀，做点什么肘子的呀什么的。对，然后如果喜欢吃甜的，像那个什么夏威夷风格那种，里面可以放一些菠萝呀。 燕儿啊， 对对对， 你确定能做肘子的呀？ 可 以、啊、 你吃过宫保鸡丁的披萨吗？ 我听说过，没敢吃。 什么羊肉串披萨，什么都行。 哎，你 只要你往那扔就 能吃、 啊。 说那 人 囊，我的天、 啊！这加一半录下来的那种是吧？ 对，其实哈，披萨的话就是属于一个，它是一个基本款，然后呢、 嗯、 你在上面其实搭配什么样的馅料都可以、 嗯、 就是唯一的原则就是别放太多水分的，你像西瓜之类的肯定不行了、 啊、 一烤就流汤了。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咱们刚开始做的时候最容易失败的就是因为就大家就嘿，我可在家做一回了，外面那个馅儿太少，咱这可劲往上 多加点， 你多加点，尤其是什么蘑菇啊青椒什么之类的，它蔬菜类的，它一烤，它大量水分出来，整个这个太饼就给塌了。 对， 就是肉类你稍微多放点还好说， 嗯 啊，它不会出大量水嘛。就是蔬菜类的，你觉得哎放太多就不行、 嗯， 就是注意这点，就是适当的搭配馅料。 但是外边你看经常吃的，比如说有菠萝的， 嗯， 对 对 对, 对 吧，这也是经常能吃到的，那看着也还好啊。 菠萝一般用罐头， 它是罐的菠萝， 就会好很多，是吧？ 对，罐的它就已经被腌制了，就是它没有再多余水分析出来。 哦， 嗯、 明 白了，明白了。 咱们那些什么蘑菇啊，什么之类都是新鲜的，你新鲜一烤的就大量出水。 明白了。嗯、那这样，咱一开始先从披萨开始呗。 好， 好不好？这看着也挺有团圆的气氛的。 好， 小孩有爱吃，大人也喜欢。嗯、咱让燕儿教我们一个素的。 好， 那个小谷教我们一荤的，好吧？ 好， 这个先从燕儿来说。 行，那我先来打个底儿哈，因为这个披萨饼底儿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面饼底儿是一样的。 我就觉得这个是最难的， 是，确实 是， 是 吧？ 对，披萨好吃不好吃？ 就 对，其实就是饼底儿。 它主要做不好就变那个烙饼了。 对，然后呢，我们一般就是正宗的披萨，如果是就是比相对来说，就是像意大利人常吃的披萨，他们一般里面的面粉呢，就是会选用这个意大利的一种硬质小麦粉，然后硬质小麦粉做出来呢，它的风味会比较强，就吃起来那个麦香味会比较浓郁一些。那家里没有的话呢，也没关系，就是都用这个中筋粉来做就行，就是普通的我们那个蒸馒头啊，然后烙饼啊什么的这种的面粉就可以。然后呢，比例的话呢，就是面粉150克，啊，然后是盐2.5克，然后水是80到85克，看你的这个吸水面粉的吸水性，然后可以稍微调一点。然后干酵母，干酵母这个是比较关键，就是你的这个披萨饼底能不能蓬松，一定要加这个干酵母、 嗯、 啊。然后是1.5克， 嗯， 然后是橄榄油4克， 嗯， 啊，它是用橄榄油的。然后是把这些呢，就是如果你想让它发的稍微快一点呢，你也可以往里面再稍微加一点蜂蜜，因为蜂蜜它会有一点点的甜味，同时呢、 哦、 可以让你的这个酵母发酵的快一点。啊，对，一般的话，我们像我们意大利的老师做的时候，他都喜欢稍微加一点点蜂蜜。 哦， 对，然后呢，把所有的材料都混合在一起，然后用这个家里如果有厨师机或者打面机的话，就最好用机器来揉。如果是没有的话呢，手工揉也行，就跟咱们平时这个烙饼的揉面是一样的。 好， 但是呢，尽可能的要把它揉出筋性来。 嗯， 就是揉出筋性来呢，就是你比如说你揪下一块面来，就是撑开的话，它有一个比较薄的有力的这种薄膜。 嗯， 然后戳破呢，它边缘会比较光滑， 嗯， 啊，是这种状态， 嗯，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都是锯齿状嘛，那样的，对。然后呢，把面团大概揉好了以后，放在这个，大概室温28度到30度之间吧， 嗯， 这种，然后大概发酵45分钟左右， 嗯， 啊，发40分钟左右呢，用手戳下去，它会有一个小洞的这种感觉， 嗯， 基本上就是第一次发酵就发好了， 就跟包包子差不多， 差不多，嗯，发好了以后呢，就是然后排气，排好气以后呢，你可以把它，比如说如果想吃大的，你可以直接擀成个大的，如果想吃小的，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面团， 得看烤箱多大了， 啊，对对对，嗯，一般可能小朋友做成小的迷你的会比较可爱，而且。那你两个还可以做不同口味儿，对，分成两个半团以后呢，把它排气，然后擀成这种圆饼状，擀成圆饼状以后呢，就是，放到烤盘上面，把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吃的时候都是先刷一层这个披萨酱，披萨酱呢其实可以买现成的，也可以自己用这个番茄酱加一些罗勒叶这些意大利香草去调啊，加一层番茄酱，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吃。素的，那你可以放一些蘑菇啊，就是这种，但是蘑菇注意一定就是烤干过或者是罐头的这种蘑菇会比较好， 哦， 对， 哦， 嗯，然后呢就是注意不要放太多，少一点， 嗯， 对，然后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在这上面就是披萨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马苏里拉奶酪， 嗯， 就是拉丝能拉丝的那个奶酪，它叫马苏里拉奶酪， 嗯， 那个是披萨专用的， 嗯， 然后如果喜欢多吃的话，就可以往后往上面放厚厚的一层，多放 一些，这个是放多少都行是吧？ 基本上是，如果你想吃 看口味， 然后 但是其实马苏里拉奶酪就是它放太多也不行，因为马苏里拉就稍微凉了之后它比较韧， 对， 如果你少来，我如果你太厚的话，就上面一层厚厚的比较腻，而且它比较不好咬， 明白？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可以在外面，比如说再静置20分钟左右，让它再稍微发一点点， 嗯， 然后放到烤箱去。这个时候温度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烤箱能有多高就开多高，我们一般用230到240的温度去烤， 嗯， 对，放在最底层，就是最接近加热管的地方， 嗯， 然后这样你烤出来的这个披萨呢，就会保证你底儿特别脆，但是上面呢还是非常湿润的， 哦， 不会干，所以烤披萨一定要放在烤箱的最底层去烤。 哦， 嗯，对。然后如果像你这种特别爱吃马苏里拉，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在它出炉前五分钟，你可以再撒一点在上面， 哇， 就吃那种干烤化的那种。 哦， 对。 那比如说那个蘑菇要往上放，都是生蘑菇往上放是吗？ 最好是炒一下。 哦，要炒。 而且炒制一下以后呢，比一些风味儿，你可以在炒的时候，比如说加一些橄榄油啊，然后加一些这种香料之类的， 可以调调味儿。 对对对，可以调调味儿。 最关键是去去水分。 对， 就 把它 就让它锁住。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你比如你要想真想吃点什么茄子啊什么之类，也是一样，你就把水分去掉。 卖点儿差，卖点儿差。不过可以理解啊，你知道小胖为什么喜欢吃这个？不光是因为它里头奶酪啊、起司啊、 嗯、 啊，不光是因为这些问题，最主要的是他当初刚到北京来上学的时候，你知道他最爱吃什么？ 嗯， 好伦哥。 哦、 啊， 是自助呢、那个、 对， 暴露年龄的东西 是 我还挺爱，哎，我也抢不到鸡翅。 现在人家也有好吧？ 啊，是吗？还有 也有也有也有。 我们那儿刚开了一旗舰店， 嚯、 哦！ 改天带你去，我还没去过呢。 真的， 真的，真的， 那得有多少鸡翅？ 不知道， 就是鸡翅老抢不着那种。 好像是69还是多少钱？我忘了。 我记得原来19最早是。 最早19，我吃的时候38了已经。 19的人还没躺， 就我们上小学， 他到39的时候才来 啊。对。 啊、嗯，这就是素的做完了。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刚刚您说了把那面团直接放在那个烤盘上，烤盘底下要刷点油吗？ 刷点油， 刷点油， 对对对对， 就橄榄油就可以了， 对，刷橄榄油， 其他就 防止它粘在那个烤盘上、 哦 嗯。 上面也可以放点什么芝麻菜啊，什么 芝麻菜出炉以后放就行、 哦， 因为你要是烤的话， 哦、 那个颜色就、 哦、 嗯，芝麻菜一般就是出炉以后再放。 就像什么小西红柿、小番茄都是出炉以后放。 对对，就是最经典的那个披萨，不就是玛格丽特披萨吗？玛格丽特披萨的话，其实这些就是什么其他菜都没有，就是油浸的这种小番茄， 嗯、 然后出炉以后再加点芝麻菜就可以了。 哦， 嗯、 那我。再问一下，比如说小胖还爱吃那种卷边的， 嗯， 就是中间是饼，哟，卷边的，然后边上一掰开，里头芝士啊、巴丝儿的，哇，吃的特带劲。那个是要在哪步去加工这个？ 就是在进烤炉把这个整个这个饼整形到这个烤盘里之后。然后现在有那种直接卖那种卷边的芝士，它就是一个长条， 嗯、 就应该跟一个长棍似的， 哦、 直接一圈给它买齐了，然后拿饼皮给它包好、 啊、给它卷上， 对对对， 就可以， 对， 哦，哎呀，现在都这么方便了， 对，现在都有专门那种就是直接摆一圈，省得您再一点一点往上撒芝士、嗯、再包。 我估计我小时候可能是哥带我去的。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边儿呢？ 芝士皮 真的自从出了，不是好多店都出了那种， 对对对， 就人家专门这个宣传的就是那边儿有多好吃多好吃，看着就棒，进去之后发现还真是里边有一厚厚的一芝士条，吃着哇爽极了， 是是是、 哎、我真的是 对、先听胖哥哥说那个大肉的纯肉的，哎，你要说什么肉的？ 我可以给就是咱们上面这种搭配呢，基本来说可以随心所欲，但是我给大家呢那个选择两款比较经典一点的，一款呢就是咱们那种就是说所谓的就是您特别喜欢吃肉食荤食那种， 嗯， 它基本像披萨里用的几种比较经典的，一个是意大利那萨拉米肠、 啊、 就中间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小点的那个薄片那肠、 嗯、 这是一种，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一般是放那种鸡肉粒啊或者牛肉粒， 对 对, 对 那种肉粒，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辣式的比较有点辣味的那种香肠， 嗯， 这是比较经典的，就是西式，因为西方人不像咱们这边的，就是什么样的方式都有，他们基本上这种冷荤的肠这种为主，这种呢一般还要搭配一些呢，就是黑橄榄或者一些彩椒，就搭配一下它的味道， 嗯， 这是一种。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其实像您刚才说那个茄子那个，其实有意大利有一经典搭配， 不是我说的， 就是茄子凤尾鱼。 哦， 就是茄子切，就是使那个长茄子，不能使咱那圆的。 啊、 哦，就长茄子，它那种要呢也是要预先烤一下，或者给腌制一下，让它入一下味儿，然后把它放上面，搭配那种凤尾鱼罐头， 嗯、 或者加一些油浸的那些那个番茄和黑橄榄。 嗯、 哎，简就是其实意大利的披萨是就是都比较简单，不像美式披萨是属于就是说各种往上堆起一大堆。 对， 意大利它是因为它是刚才刘老师也说，就是咱让他们烤炉呢。温度尽量的高，因为这种呢它是为了尽量的还原意大利的那种烤法，它是用那个披萨炉用砖炉、 嗯、 它是用这种它的那个烤温达到中间达非常高，一般一张披萨两分钟就进 我、这么快呀、啊、 它有300-400度、嗯 天哪， 它都是你，而且你看它边上都有起那种焦黑那种小气泡，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是它的这样麦香味才出来、嗯、 特别快， 对， 哎，我问一下啊，就那披萨饼烤炉啊，原来我近距离的观察过，它其实跟烤鸭有点像，就在里边有那个烧的柴火。 对， 其实披萨饼就离它有一段距离。 对对对， 它是怎么把这个对怎么把这热气儿弄起来？因为它做了一个这个大拱形的，跟那个是吧，跟房子似的那样的一个拱形的东西，它是靠里边聚的这个热气把它烤上去的，把它蒸出来的，还是怎么样啊？ 它那个炉子的温度一般就是能够达到350到400度。 嗯嗯 啊、 嗯 哦，所以就是它里边温度其实特别高。 哦， 可是更像咱们那馕坑，就有点那个。 还真是，真是特别像那个。只不过一个是往里边扔的， 不一样。昨天就是一提到这个，我们昨天那个嘉宾 啊， 就是他说了两个，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一个呢是在那个怀柔那不是有那个红鳟鱼一条沟嘛， 嗯， 然后说继续往里头开， 嗯， 说那地儿呢有一个叫什么名啊？反正就是一个小哥开的那么一个农家乐式的饭馆， 嗯， 他呢就是。也是弄那么一个跟灶台似的，底下是点火的， 嗯， 但是呢那个灶台里头那个可以往里头比如说放羊腿啊什么这那都往那里头放、 哦、 然后他就把这外头糊上了、哦、糊上以后比如说好一看时间，比如说啊这里头不是蔬菜的是羊腿，好一看点好差不多了，夸夸夸夸敲碎了拿出来吃、 哦、这是焖炉的， 嗯， 对对对， 哦， 我们那是挂炉的。 然后另外他还说了一个， 就我们随时可以拿出来看一眼，然后说再塞回去。 他这个看不了，他这直接看不了了。然后另外他还说了一个，因为他家里人，就是像爷爷父亲啊都是总厨，但是就他搞旅游了没当厨子、 哦、 但是他在家里也经常做饭，他家里有一个小姑娘6岁了，所以就吃他做的菜。然后我就问他烙饼，后来他说围子是这样，烙饼呢他喜欢的专门买就是农村那儿人家自己用一种处理的方式弄出来的麦子 啊、 哦、啊，不像咱们这个货就像什么多尔金 的 粉啊、 嗯、 特别细的里头可能加了什么东西了、 嗯、 所以就没有那种 它不分什么精度，基本上都是算是像中间，因为像在美国也是一样，美国面它面粉可能就3种，就是蛋糕粉，然后所有什么通用粉，然后呢比如说有一种精度特别高的或者怎样，他做曲奇他也用这种粉，他做面包他也用这种粉， 你看 对， 就是所以他后来说，他说维子下次建议比如去村里， 嗯， 人家自己吃的这种啊可能做出来的东西没有那么白，但是应该挺好吃，就真的能吃出来那种麦香味儿。是的是的是的、 哦、好，微信里边的福涛林说了，我就是做早教的，我们也有厨艺课，披萨就是弄一面团啊，让小朋友们揉揉扁了之后把馅儿往上啪啪啪的撒， real 简单、哦 好吧， 享受那个撒的过程啊！ 小朋友一般都是喜欢这个过程。 哎、是的，今天我们请来燕儿和小谷一块儿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烘焙啊。 嗯， 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跟大家聊，有什么在家里边能特别简单的就能让您做出来的可口的一些甜品啊。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茶文化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品茗更是古代中国人民对世界饮食文化的贡献。北京电台携手华聚臣北京茶博会，邀您一同品茗，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华聚臣北京茶博会，免费品原产地名茶，赏精美茶器具，看明星茶艺师，还有权威专家现场鉴宝。6月1日至4日，三元桥老国展，免费入场喝好茶，精美茶礼大放送。 传承中国古法手工金器工艺，诠释中国黄金文化的高贵深远。北京工美集团旗下沃拉菲美在技艺，经过匠人们千层关万重宫的古法手工绝技，每一件艺术品仿佛时光凝结。我是工美沃拉菲副总经理武一山，国企开放日，我们真诚欢迎您走进沃拉菲，感受传统工艺之美。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一路向东是西吉，农商行助力采摘恋爱音，4006767967，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探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实现自由，行程分裂，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了。小山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小天自由打的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接下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李工您好。 你好，下午好。 哎，下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您一块儿先来说说北京的天气吧。 啊，北京今天是的确是一个非常炎热的一天啊，今天城区的最高气温基本都在36度上下。所以这也是咱们华北地区气温最高的这个一天了。那当然天津呢今天也是超过了35度，未来两天北京呢像明天报36，后天还报35，天津呢和咱们的步伐基本上还是一致，明天后天基本都报36度。当然哈尔滨也是不落后啊，哈尔滨明后两天最高气温都报到35度，而且它夜间的最低气温还超过了北京，比如说它2号、3号的最低气温是22度，北京像今天19度，明天21度，后天才22。 嚯、哦，这可以吃冰棍了哈！这 必须得吃冰棍。 是啊，是啊。 嗯，所以呢，这个北方，这个、华北到东北地区，这个气温比较高，但是反而南方呢反差还挺大的。比如说上海、南京，包括杭州。最高气温我看这几天啊、未来几天基本都在26到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8到20度之间。你看南北方正好是反过来了， 哎， 所以要避暑，去南方。 去南方。哎呦， 的确是的。 嗯， 因为在这个季节呢，北方呢通常呢有这个暖的高压在控制这个地区，所以它是属于干热的这一种。如果说南方，假如说它的温度在32、33度。那最低气温25、26度的时候，哎呦，那闷热天气更难受。 嗯， 但是未来几天南方还是不错。 嗯，今天下午我们还说呢，虽然北京今天非常热啊，有的可能这个大家开车的朋友一看，室外温度都可能达到40度往上了。 对。 但是呢，您到了凉荫儿。到那儿一站，哎，其实也还好，尤其到了晚上，就稍微晚一点，入夜比较深了。这个时候呢，您如果开着窗户的话，建议您啊，稍微在身上盖着点毯子，晚上还是非常凉的。 啊，的确是这样，因为这就是干热的天气一个特点。这因为它湿度相对湿度比较小，然后呢，中午前后气温上升的比较快，一旦太阳一落山，然后气温的下降的速度也还是比较快，所以到晚上。还能够享受到那种舒爽和凉快。 是的，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而且呢，我听说，从前天开始，其实气温就慢慢的是上升了。咱们的气象专家也分析了，说这一周一直到周六的时候，到周日的时候都还是这样的天气，是吗？ 那个咱们有句话叫八九不离十啊。其实咱们这几天是报到了35、36度，算是个高温天气。 嗯， 其实就是到3号的气温。就是有冷空气过境，气温稍下来，报到了32。其他 后边呢，我看了那几天到八号， 嗯， 基本上都是34、35度，所以咱们要忍受一下这个在未来一段时间这个高温天炎热天气。 嗯，好吧，好吧，感谢您非常详细的介绍啊。那可能是很多参加高考的朋友们要稍微的这个有点难受了，不舒服了， 对 吧？ 在屋里头还行， 对，屋里还行。 对，就是家长们如果说在外边等的，那你可要小心了。这个考生没有中暑，你有可能先中暑啊。另外呢，明天是六一儿童节，可能小朋友会组织一些很多的一些活动。 嗯， 其实从明天上午10点钟开始，气温就会超过30度。 嗯， 而且又是个暴晒的天气。 嗯， 要特别提醒组织者，要对这些小朋友倍加关爱啊。要不容易出现中暑现象。 哎，您这个提醒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也再次告诫大家，这个到了周末，明天呢又是过节，如果带着孩子出去玩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防晒，大中午头的就别出去了。 对对对。 嗯，好的，谢谢李工您的介绍，那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好吗？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5.5， 处于轻度的拥堵级别。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东五环的五方桥到平房桥的由南向北，东二环的小街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北向南都是车比较多的。快速路方面呢，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的由南向北，紫竹院路的西四环到西三环的由西向东，还有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的由西向东，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和您一块做烘焙啊！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燕儿，欢迎燕儿。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还有小谷。 大家好，我是小谷。 好，这个刚刚维哥说他们昨天说的那个，人家说了，回头客动考是这个吗？ 回头客动考，是是是是是。 你看，听众朋友的记性多好， 是，因为我脑子里想的全都是叫什么？ 但是那种考一回就得敲一回，是那意思？ 对 啊。 但是因为我们这一个星期聊的都是适合带着孩子去的，因为说这个地方呢，就比如说你往里放素的也行，你比如说那农家乐嘛，往里放个茄子呀，弄个什么呀，都在里烤。然后呢，你往里放个羊腿，像小胖爱吃羊腿，啪，往里放个羊腿，呼上了，小朋友们都在那儿等着，然后一说啪啪敲，就看出来都是什么样，就他有这么一种感觉，就会觉得很有趣。 见证奇迹的时刻是吧？ 啊，对对对对 是吧？ 对，孩子都喜欢破坏嘛。小时候甭管男孩女孩，都其实都是破坏王。 是是是， 对吧？让他们拆什么东西，哟，特高兴。 是， 装什么东西差点意思，对不对？啊，来吧，咱们先来看看托尼啊。他说：“各位儿童节快乐啊！儿童节到来之际，哥们儿光荣下岗了，明天开始去进行漫漫的应聘之路。” 嗯啊，加油，兄弟，祝你成功。 就是 啊， 这是好事儿，我觉得 是。 对，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对，小谷当年下岗的时候，现在你看人家微店做的多棒啊！ 嗯， 对不对？ 对对对。 是吧？ 对， 就咱们从两个角度说啊，因为一般人都说了，好饭不怕晚， 嗯， 对吧？越晚就代表这饭越好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也老说的，咱们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对， 对吧？ 对，人 换多换两棵树吊试试。 哎呀，此处不留你，自有留你处。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啊是 啊，来，今天呢，我们教大家伙一块在明天的六一儿童节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带着您家的小朋友或者带着您的爱人，带着您的男朋友啊，一块来做一做烘焙啊。刚刚我们教大家做了一款素的披萨和一款肉的披萨，接下来咱们 肉披萨还没说呢，人小谷 没说呢， 没 说了。 啊，说了， 说的不是今天那个凤尾鱼茄子，还有那个就是放。 好，我以为你只是说了一个 menu 呢。 没有，这个就是它饼底和那个底料什么，基本 那个做法都是一样的啊。好吧，好吧， 它就属于秋燕擀了个皮儿出来，它撒点料， 好就成了， 就这么简单。 哎呀， 对，它所以它面团分成两块嘛，对吧？一块是给我的， 好吧，好吧， 一块给你茄子凤尾鱼是 吧？ 但是呢，刚刚我在节目一开始也说了，小谷做那肘子特好吃，有尝试过把这放披萨里边放吗？ 披萨还真没尝试过，但是试过拿那个肘豆，比如说做个茄子串儿什么之类的，拿点老汤还行，还挺好吃的。 对对对对对， 拿做那肘子的汤做串儿啊？ 对。 哎呦，这不错， 流口水了感觉。 行，今天咱不聊这个，咱俩烘焙啊。接下来咱做点什么呢？简单点的。 简单点的，我给大家介绍一款比较简单，就是一般小孩呢，他比较喜欢吃这个，就是椰蓉类的那种香甜类的、香甜的东西。 嗯， 给大家做介绍一款比较简单的，就柠檬椰香小蛋糕。这正好就我记得当年就是我六一节的时候做的一款小蛋糕。 哎呦， 它属于就是很简单。 你小学都开始做这个了？ 那个、不是，我就是六一节的时候，不是我过六一节的时候不做的。 好的，来吧，说说。 然后这款呢，咱们的配料呢也很简单，它有面粉，就是低筋面粉120克，然后呢椰蓉40克，尽量咱们选那种就是黄油的椰蓉，就是油脂比较丰富的，因为有一种低脂椰蓉，但是那种椰蓉吃起来不是特别香。 嗯。 椰蓉40克，然后呢用植物油50克，一个鸡蛋。然后160克的牛奶，还有半个柠檬皮，就是咱拿一个柠檬给它洗干净之后，擦拿那小擦子给它擦碎了，擦半个就行。 嗯。 然后呢，细砂糖70克，啊，一小勺的泡打粉，然后1/4小勺的小苏打，还有2小勺柠檬汁，基本这个方就是配料就齐了。做法呢，它是非常简单，咱们把鸡蛋、糖还有那个擦的柠檬皮给它先放在一起，鸡蛋就是全蛋就可以，打一个全蛋。给它拌匀，而且全程的这个不用用电动打，就是手持那种搅拌器就可以，因为它不需要打发呀各种过程。 嗯。 然后呢，把这些，刚才咱们打匀之后，把液体类的放进去，牛奶啊，还有柠檬汁什么的放进去，把粉类，咱们所有的粉类就是面粉，包括刚才咱们那些帮助发酵的，像那个泡打粉，给它一起过筛，筛到这个刚才咱们那个混合好的液体里面。 嗯。 拿那个搅拌器给它拌匀。就可以拌匀之后呢，可以装在表格袋里啊，或者说没表格袋直接放在盆里呢，给它静置15分钟到20分钟，然后让一是让它混合均匀，二是让它的那个发酵剂呢起一定作用。直接咱们烤箱呢预热是180度，搁到中上层，这个得用个就是小的那种纸模具，然后呢把它直接刚才那面糊倒到纸模具里，7分到8分满，烤预热好了180度之后烤15分钟，烤到表面金黄上色就可以了。 哎呦，这是简单啊。 对，这就是一个搅拌的过程。只要是，但是就有烤箱就能烤。 就拌完一烤就完了。 对，它这个呢，因为有那个椰蓉的那个香味儿，而且椰蓉呢在里面呢，它会改善这个蛋糕组织，让蛋糕组织不会。而且您注意看，咱们这儿用的是植物油。 嗯。 植物油呢，就是说它放凉了，它也不会像动物油脂似的，它会变硬，它一直保持比较柔软。 哦。 嗯。 而且这个夏天吃特合适， 对，它有那柠檬清香味， 对， 还有椰子。 我觉得这小朋友一定喜欢， 肯定呢。 对，而且酸酸甜甜的那个味道。 哎，那比如说，做出来以后，哎，多长时间就成型出来？ 烤出来就成型，烤出来 不？我觉得多长时间？比如说十分钟。 十五分钟。 哎，如果要是出来的话，比如说小胖说，哎，我还想在网上再撒点，比如说类似于椰蓉、啊， 就是装饰一下也可以 啊，也可以有， 可以加点奶油啊，或者撒点椰蓉啊，或者那个搁一点爆，在上面再爆一点那个柠檬皮也可以 哦， 对，或者像小朋友喜欢搁点什么糖珠、彩色糖珠什么之类的，都行。 哎呀，哎，这不错， 对， 这个挺好的， 这属于简单快手小蛋糕， 对，而且适合夏天吃， 是 吃的还不腻， 对， 因为它不大 嘛，植物油，而且 是 植物油脂，它是而且加了柠檬啊什么之类的，那个香味都比较好。 哎，我问一下啊，我原来听你们聊的好多那个菜谱里边，不能菜谱，蛋糕谱啊什么这些谱里边，都会放一些柠檬皮， 嗯， 这个是在咱们的这个烘焙当中会经常用到的吗？ 对，柠檬皮还经常用，因为像柑橘类的不光是柠檬皮， 嗯， 比如说橙皮丁， 哦， 啊，然后比如说像甚至柚子皮的蟹啊之类的，会经常的用到西点烘焙里面。 用它是干嘛的呢？ 如果是比如说把它烤到蛋糕体里面的话，它就有那种就是这种柑橘类的这种清香。 哦， 对，它 而且咬起来是会也会有颗粒感是吗？ 如果你用橙皮丁的话，它就会有一点。 对，橙皮丁会有，但一般的这种柠檬碎啊，它不。 皮屑的话就不太会， 哦， 因为它本身有一点点淡淡的苦味，如果你太大粒儿的话，它吃起来那苦味比较明显。 哦，明白了， 对 对， 对， 明白了， 可以解腻。 哦， 嗯， 好， 好，小谷这个好啊， 这个不错， 这个棒，这个棒， 是是是。接下来再来一个呗。 再来一个。那我刚才呢，咱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是烤箱版的。然后呢， 现在来油锅版的， 现在来一个不用烤箱，咱们家里平底锅也能做。 哎， 这 个这 连烤箱呢，刚才那个呢虽然简单，但是你至少你得有烤箱。 开始烙饼了 啊。然后这个呢是就是小朋友原来尤其是男孩男孩女孩应该都有，就是梦想就是铜锣烧。 哦， 这个是蓝胖子的最爱。 对，胖子的最爱。 对，然后呢这个而且这个很简单，就是说他不用连烤箱都不用了。就是您家只要有煤气，就是也不加煤气，电磁炉能有加热设备，有一口平底锅就可以。 平底锅弄那个？ 对，就是它平底，因为它是烙出一平，是一个平，要平嘛。如果您要是一弧形的底儿呢，也可以。其实因为， 哦， 因为你弧形的，咱除非说炒菜，人家专业厨师那种炒勺是整个圆的， 嗯， 咱们家里的锅也是底下也是平的。 平的 它不像平底锅那么面积那么大，平底锅一次可能您能做仨。 哦， 那个呢，可能就得一个一个出， 对， 啊，他就得要中间那个平的那块来加热它。 好， 啊，然后方子呢也都比较简单，咱们这个呢，就说一是呢两方面，一是饼皮儿，二是馅儿。饼皮儿的方子呢，咱们是一个鸡蛋，然后100克面粉，这里呢就用普通的面粉就行， 嗯， 然后呢20克的糖粉，1小勺泡打粉，100克牛奶，8克植物油，15克的蜂蜜。然后咱们这些料呢，也是咱们把鸡蛋，然后那个糖，给它拌匀，拌匀之后呢，咱们把这个液体类，然后牛奶啊，有植物油， 嗯， 然后还有蜂蜜，就是一半液体一半面粉。刚才咱们俩粉类一样，也是过筛进去， 嗯， 就是做蛋糕类的，基本都需要过筛， 要过筛， 避免有颗粒。 嗯， 倒一半液体，筛进一半粉类，给它拌匀，再倒另外一半液体，再筛。一半面粉给它彻底拌匀， 嗯， 这个呢分次呢就是为了避免一次量太大您拌不匀，就是分成两次给它拌匀，拌匀也是静置10到15分钟，然后咱们看它表面稍微有一点点小气泡了，就是那面糊基本就可以用了。平底锅加热呢还有一个方就是最好咱们是用不粘锅，因为那个要不你要使那个没有不粘涂层的那种啊，它容易粘底， 嗯， 而且呢有就是做铜锣烧咱们在那个就看动画片里那种都见过，它表面颜色是很均匀的深色。 是的， 这种呢就是有一想做成这种有一个窍门，就是你平底锅不能放油，就不是一般来说煎什么东西你得放点油，要不怕它糊了或粘了。 所以你说最好是 有不粘 涂 层 的， 对，它这加热之后把直接面糊倒进去，它自己就基本就摊圆了， 就黑了。 摊圆了之后大概等就是怎么判断它这个那面成熟了，咱们因为这里有泡打粉，就是它加热发酵，你看它表面均匀的那种蜂窝状出来了，基本上就可以给它扣过来。 哦， 一面呢，基本看，因为这不好跟您说多长时间，因为它有大有小， 嗯， 就看您烙多大了。 嗯， 这面过来就是这面 有一面熟的情况下呢，就证明这饼基本已经快熟了。翻过这面来，基本上八到十秒就可以拿出来。这就是一片饼皮，一份呢就是两块饼皮，然后中间呢咱们可以用甭管是红豆馅啊或者红豆沙什么之类，就是您喜欢的，或者哪怕比如说巧克力、奶油什么这种都可以加馅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哎，但是咱们吃那铜锣烧啊，都是有点厚度的。 对。 那个你不是一摊它就成一小薄饼、 啊、它不会摊，就是摊得很那个平，它是有厚度。 哦、 它不会说一下整，因为这个面糊没有那么稀，它是一种稠的面糊状，就等于你还没摊到那个特别平的时候，你已经凝固了，边上凝固了，它就不能在旁边。 明白了。 面糊的稀稠度很重要。 哦，就不能太稀呗。 对 吧， 就是按这个方的比例来就可以。 明白了。这方子大家不用拿笔记啊，回来我们的小编呢会整理一下，微信发出去，您照着微信做就可以了。这个特好，还不用油，还健康。 对。 是吧？ 嗯。 哎呀，我就记得你说起来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原来我有一个，不是原来啊，现在也依然有啊，亲戚，我姨父啊，就是他呢，就是做小生意的。就做各种的小生意，还都是跟吃有关系的。我记得我特小的时候，他做那个我们河南那边的烧鸡，卤的各种鸡胗呐、鸡爪啊什么的。他刚开业嘛，开业我一从他那儿过，我就站他旁边，卤出来什么我就拿一什么，卤出来什么我就拿一什么。后来呢，他不做了，不知道是不是被我吃的啊。后来人家做什么蜂蜜蛋糕，有一段时间特流行，就那梅花的蜂蜜蛋糕， 无水蛋糕， 哎。我又去了啊，出一锅我拿一个，出一锅拿一个，哟，刚出锅的时候真是有点腻吃的。一开始我觉得他是小气不让我吃，他说你等等再吃，等它凉点，亲爱的。我说哎，好呗，我就等会儿啊。后来我就想，这么小气吃泥蛋糕真是。后来发现自己觉出来了，太热乎的腻，凉了好吃。哎，我就在那啪啪吃，哎呦。我记得哦，反正蛋糕店也吃没了。后来啊，到现在人家不做这个生意，人家做 不做跟吃有关的生意了。从此 真的不做，还做过炸油条。最早从那个炸油条开始做，然后做的烧鸡，做过这个蜂蜜蛋糕，做过烩面，啊，做烩面也是。我一到那儿说那个衣服快给我下碗面，我那个面要特筋道的那种啊，肉多放点。好嘞。做了大概小半个月就不做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做过吃的。哎呀，特别遗憾啊！小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家里边能有一个特好 的。这遗憾什么呀？这他还庆幸呢，我觉得。 要吃到现在，说不定人家就壮大了呢、 哦， 对不 对, 对？不坚持 是。 来吧，进两条广告啊。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便、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很多的朋友也在跟我们分享他们做的一些蛋糕啊，这个蛋糕啊什么的啊， 对， 好多。 反正像若水发的这个小胖一定不喜欢吃， 还行， 像菠菜的， 但是人家做这形漂亮 啊，是 表面多光滑呀、啊 哎。一会儿你出去你尝尝小骨那个，哎，真好吃 啊、 哦！真的， 今儿小骨又带什么了？ 带的是新品爆浆大曲奇，咱们特意把那个 什么爆浆， 爆浆大曲奇 有4种口味，他们特意把那最腻的留给你了。 是， 说你 菜之类的。 不会是猪油的吧？ 没有， 当然不 是， 是 夏威夷果了，夏威夷果和巧克力。 那怎么会最腻的呢？ 它夏威夷果不是奶油味的那个？ 不就喜欢吃奶油？ 对，就是，所以 他们是爱我。 对， 嗯，他们是爱我。一会儿我得尝，哦，真的，我大脾气。好的，好的啊，这个，这个还有两分多钟啊，这个。有人说了，说，哎呦，今儿的主题是那天那些年我们吃黄的饭店吗？不是啊，我们聊的是那些年我们坑过的亲戚。哎，不是，我们聊的是 吃黄饭店，还真有一聊。 那做几期都做不完，我告诉你，光一个人的就够聊两个小时的。咱聊的是留学生节， 是 啊，这个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一块做点什么，在这个家里边，因为刚刚说了天太热。如果呢，您要没有出行计划的话，我觉得也挺好，在家有还能凉快点，是吧？咱们在家呢，除了做点这个横的菜啊，咱们也可以做点小甜点， 是， 对不对？刚刚教大家做了披萨了，就教大家做了你刚教的那是什么来着？ 椰蓉蛋糕， 椰香柠檬小蛋糕， 嗯，清新风的，对对对，铜锣烧，对。然后燕儿接下来一分半钟。 一分半钟， 做一什么呢？ 那我教大家一个在家里做快速冰棍的办法吧，完全不用配方。 来吧。 所以是我们去年的时候就曾经尝试过，就是比如说就是买几个那个冰棍模具， 嗯， 然后呢买点这个，比如说市面上一些现成的这个什么像旺仔牛奶冰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饮料， 嗯嗯 嗯，然后。把这个冰棍里面放满你想吃的各种水果，西瓜呀、 嗯、 蓝莓呀、 嗯、 然后树莓呀、 嗯、 各种的，然后把这个牛奶冰或者某种什么这个红茶的饮料往里倒，直接到冰箱里一冻。 对， 嗯， 对， 出来之后颜色特别漂亮，而且巨好吃。 是， 嗯， 小时候我就做过这个。 是吧？ 你吃过健力宝冰吗？小时候没。 对对对对对对， 吃过吧？ 好吃。 我有雪碧冰， 对， 小时候我们都 可乐冰、 牛栏 山冰，我二锅头冻了。 你别忽悠咱，那冻 不上。 儿童节就二锅头饼了， 哎、那冻不上。 哦，您厉害，您厉害。 有， 我们真的就做那个健力宝饼，哇，巨好 吃。对对，健力宝的好。 而且原来我们还尝试过不同的形状下，就是不同的状态下。有的时候呢是外边开始冻的，就是已经有冰碴，但里边 还 有点小液体，你就把它塞嘴。 哦 哟，这绝对好吃，大家可以回去试试。尤其我最推荐的是雪碧冰， 嗯， 就拿那个雪碧精，您直接泡点凉水，就泡着凉水喝啊，非常好喝，就赶紧喝。你别就是泡化了再喝，那就跟雪碧兑水没什么。 那就是麦当劳那个嘉宾搁半天，我就是风格。 赶紧喝，绝对好喝啊！来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一会儿我们要接着聊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时代品牌回馈十亿信赖，6月8日至6月18日，哈尔集团携海尔、卡萨帝统帅三大品牌，为您提供衣食住娱等一系列美好生活解决方案，详情莅临各家电卖场、海尔专柜及海尔专卖店。 一路起起停停，不断伤害引擎。嘉实多磁护拥有突破性双分子锁合科技，形成难以逾越的保护层。全新嘉实多磁护启停保更是通过混合动力实力测评，未启动先保护，时刻保护。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转化；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接下来呢，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挑两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念吧，好不好？国家公共营养师、国家高级西点师刘志燕，欢迎志燕。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这个要念全一点 ，Smile Sweet 吃了会微笑的甜品店店主，淘宝双皇冠的手工甜品店店主，做肘子也非常好的小谷。 啊，谢谢主持人。 哎， 大家好。 好，这个有朋友提问题了啊，今天因为我们要聊的是，跟着孩子带着孩子一块儿在家里边。做一些小烘焙小点心啊，这个如果大家对烘焙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小肥羊问了，说怎么给孩子做出少油少糖的面包呢？我做的面包吧都有点硬，而且揉不出来那种手套膜。 面包的话其实本身都是少油少糖的。那如果又要适合小朋友吃，又不能做成像这个欧式的乡村面包或者法棍这种的口感的，因为那样的话小朋友可能不爱吃嘛。 嗯， 那其实最推荐大家做的就是白吐司。 嗯， 啊，白吐司的话，但是如果是为了健康考虑的话，其实像白吐司这类的成分其实并不高，也就是说它的糖油含量其实都很低。 嗯， 啊，揉不出手套膜呢，可能跟它的这个机器的功率有关。或者是跟它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啊，其实不是所有的面包都是就是高油高糖的，很少有面包高油高糖，而且你只要不往里夹馅儿，其实面包都是很健康，而且都很低油低糖。比起蛋糕来说，因为蛋糕你想首先鸡蛋啊，然后糖啊，像这些黄油啊什么的，因为蛋糕用的量会更多，所以面包的话，它如果经常在家做呢，推荐他做吐司，但是如果吐司他做不来，就比如说做不出手套膜的话，推荐他做小餐包就好。 嗯， 因为小面包相对来说没有吐司那么难，就是他可能对于精度要求没有那么高，不一定非要出手套膜，他也可以做出就是松软的那种小餐包。对。 手套膜是什么？ 手套膜指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揉面的时候，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披萨的面团哈，就是首先就是第一个，首先就是做面包是用高筋粉。高筋粉呢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蛋白质含量高的话呢就是筋度高，筋度越高，你揉出来的这个面团就可以撑出一层薄膜。这层薄膜呢随着你的脚打的时间越长，就揉的时间越长，这个薄膜它会变得越薄和越有韧性， 就能敷手上， 有，对，有延展性，就是然后而且能透出你的指纹来。对，就是 这叫手套。 对，如果你的糖油含量够多的话，就是能看出你的这个透出这个手的指纹。但是呢这个膜呢我们要求就是也不能说光薄没有韧性，就是又薄又有力度的膜是最好的，就说明你的面团揉到的状态是比较好的。 好， 对， 因为我们的编辑 Miss 毛呢现在正在归拢啊今天我们做的这些甜品的美图。一会儿呢他做好了以后我再跟大家说关键词啊，说了关键词大家就可以看做出来的美图。明天如果要是带着家里小朋友在家做的话，希望能对着这个图照出来，诶，是一样的就好了。 估计费劲， 真的， 没关系，做做就好了。另外呢，其实一提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就是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公号推的这个尤其是因为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推出一些我们主播推荐的餐厅。真的，每次就是这个，反正我身边的有一些朋友，他们一般要吃什么的时候都会搜这个。因为每周四都有主播推荐， 对对， 搜完了这个 我 你也会看是吧？ 对对对， 哎，真的， 这次我们的几位同事推荐的这几个，最后一个单说啊，因为最后一个他开的北京城有点多，其他那几个真的都不错。比如说小熊他推荐的第一个的那个，那个是吃烟台小海鲜的，100块钱差不多， 随便吃， 哎，就差不多就能吃饱， 哎呦， 真的，包括各种海鲜的饺子， 哦， 哎，真的就在海运仓，我都想这两天有时间我去品尝一下，真的百元就可以拿下， 哦， 所以昨天， 所以什么时候去？ 刘老师最爱吃带壳的。 我再吃水里游的 可以有， 对， 可以有，过完六一的，过完六一的啊， 嗑点金瓜子呢， 是，就这个小海鲜， 哦，看着是不错，啊， 是不错吧， 嗯， 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饺子的馅 油炸鬼 啊，对呀，啊， 是吧， 真的不错，100元拿，哎呦，还有你爱吃的呢，嘿， 哎呀，这是什么呀， 小酥肉啊， 特别棒， 嗯， 哦， 特别好，真的百元拿下，我就想这周末 感觉像我开的呢， 啊， 魏明 好好好，来来，咱们再说回来。 好， 真的是杨元推荐的这个真的不错， 也很好， 是是， 也很好， 百元也拿下， 是是是。 第三个毛毛推荐这个虽然是不错啊，您如果近期不出差去上海的话，可能可以把这收藏起来 啊。这人均也太高了，600多，天哪！ 是吗？ 啊， 那好吧， 我们栏目组毛毛是最有钱的那一个， 好吧？那就可是他没结婚了啊。来来来，既然说这个，咱们可以再穿插一下，因为小胖一直想听听小谷啊做那个肉的那个可能有独到的地方，因为小胖在家也做，但是他老觉得你是做这个在他心目中地位很高，哎，能透露一下怎么做吗？ 其实呢比较简单，就是说因为首先来说我就是我做那个馅饼他们也都吃过，就是最明显一点就是它没有那个像咱们北方酱肉习惯搁那些香料的味道， 嗯嗯嗯， 就是其实略偏南方一点，就是其实我 甜 啊，甜是那个 不甜， 是 不甜， 是单是另外 就正常的肘子味道，但是没就像他说的料味不重， 对，因为我那个是呢，就是说是希望他纯粹吃那个肉的味道，就是咱们有好多那个大料丁香的那个味儿一上来啊，反正就是光是那个像我调料里基本就是葱姜。葱姜是就是那个前面焯水紧肉的时候去腥，然后炖的时候过程中葱姜捞出来的， 哦， 就前面， 哦，然后像什么花椒啊大料啊， 其他的呢，对，就只放花椒大料， 其他都不放， 其他料酒 啊，哦，料酒， 其他的都不放， 其他什 么那个八角，什么那个桂皮啊， 什么 那个香叶呀， 啊， 什么豆蔻啊，什么这丁香，尤其丁香，我觉得丁香味道就比较重，放一点就味道很浓，都不放。然后说就是使生抽、老抽搭配，然后生抽就老抽为主，然后呢炖，然后呢加冰糖，就是冰糖那个老抽，主要是还有料酒，就是他们三个料炖。 不可能。 不，真的， 我比你放的料多，还没你做的好吃呢。 你得适合，你得学会做减法 啊， 不能是觉得什么料香眼来 的。小谷说的这个我理解 啊， 啊，他一旦说的太清楚的话，以后你吃了 我就不去他那儿了。 不，以后你就新开了一店，吃了会哈哈大笑的肘子店，这可怎么办？好的，好的，理解啊。 哎，你那个炖多长时间呢？ 基本2.5小时到3个小时。 是用大桶炖的吗？ 没有，我就使家里那个大锅，两个锅一块炖，就一次大概8到10个肘子，前肘，去骨前肘， 哦， 对。 然后用拿线崩吗？ 用，因为你2.5小时3个小时 对对 掉肉 了吗？ 对。 哦，反正我不信啊，改天我试试。不可能，什么牌子冰糖？告诉你， 就散冰糖。 什么牌子酱油啊？ 没牌子， 没牌子。哦，原来绝妙在这儿呢，是没牌子的。 对， 哦，好吧，好吧，啊， 嗯， 估计家里您做不出来，还是去他店里吧。 是的，是的，是的。 啊， 来来来，那哎，能在家里头做那个棉花糖吗？ 可以啊。 啊，在家里也可以做吗？ 对呀，啊。 嗯， 来，刘老师。 棉花糖其实做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家庭的就是比较简易版的，因为外面的棉花糖其实有很多，如果要做的话对于原材料会比较讲究，比如说像里面用的这个吉利丁片要用这个金吉的，或者是这个就是要求会比较高一些，可能食材上那些就是做出来会 特别的 Q， 然后就是可以就是弹来弹去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特怎么说，就是看起来特别有质感那种。但是家庭版的呢，我们可以从造型上来取胜，比如说做一些就是猫爪的造型啊，或者是做一些那种小熊啊萌萌的那种。因为棉花糖的这个基本的也是一样，它基本的原材料是一样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做几种不同的颜色，然后把它做一个不同的这个造型。接下来呢我教大家一款，就是适合做这个猫爪的这种棉花糖，然后呢它是比较适合家庭版的啊，比较简易的。主要原材料呢很简单，就是鸡蛋清一个，大概33克左右啊，然后是柠檬汁大概有3到4滴，然后细砂糖是47克啊，糖跟这个蛋清比例基本上已经是1.5:1左右吧，大概。然后就是鱼胶片5克，鱼胶片呢也叫吉利丁片啊，也可以用鱼胶粉，但是这个量是不变的啊。然后呢是这个麦芽糖浆，麦芽糖浆呢可能在这个网上应该也可以买得到。对，它可以降低甜度。然后是水21克。然后淀粉呢就是铺在那个外面就好了，就是它是用来防止这个棉花糖粘的啊，所以 是红薯粉还是土豆粉呢？ 玉米淀粉。 哦，都没说对。玉米粉啊，各位， 对，烘焙当中一般是用玉米淀粉。 好的。 然后呢工具呢我们需要用到这个裱花袋。然后把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麦芽糖浆，它也叫水仪，还有细砂糖还有水一起把它倒到锅里面，倒到小锅里面呢就是熬煮。然后这个时候呢同时我们把鸡蛋清然后加入10克的细砂糖还有这个柠檬汁开始打发啊，用这个手持的电动的打蛋器打发。然后呢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准备工作，就是把我们说的这个玉米淀粉呢把它倒一层，然后有一些厚度就铺在一个盘里或者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容器里面啊备用。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等于说是一边打发这个蛋清然后一边再熬糖水啊，然后等到蛋清打发的差不多有软弯钩，就是比较硬性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就是把烧好的这个糖水冲到这个打发的蛋白里啊，一边冲然后一边搅打，然后这个糖水要煮到118度左右啊，最好是有温度计会比较省那个就是清楚一点啊。然后浇到这个蛋白里以后呢就是中高速开始打发，打发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就会变得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它会变成这种很像奶油霜的一个状态的蛋白霜，很细腻，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孔这种感觉。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把它打发降温到大概跟你手的温度差不多，大概45度左右啊，比手温高一点就不烫手。 冒火了。 对，发烧了是吗？对，然后当然温度越低一点越好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打发好的这个蛋白霜的这个液体倒到裱花袋里面，倒到裱花袋里以后呢就是剪开一个小口，然后在这个玉米淀粉里面可以画一个就是像桃心状的，因为我们想画一些，当然什么形状都可以啦，比如说你画一些圆呐、然后画一些桃心啊什么的都可以，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形状就好了。然后如果是猫爪呢，你可能比如说再加一些粉颜色，然后呢做出来的这一份再往里面加一些圆的点点，那作为小肉垫的那种感觉什么的。然后把它放到这个玉米淀粉上面，放到上面，然后就让它一直干脆就是晾凉就好了。彻底干燥以后呢，这个就是把它收起来，然后就可以吃了。一定要等到它晾干，对，大概需要一晚上左右。 这个这么长时间， 你是特意提醒他的吧？ 对，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想，他说啊，开个油条店，我在想那油条应该 那肯定得是捞出来的之后我才拿，也不能直接下手油锅拿。 是、 然后因为手工制作的呢，就是也没有这个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或者最好在2-3天内把它吃完，否则的话它会变干，在空气当中干燥的话可能就没有刚开始做好的时候的那么好吃。 明白。 对。 果儿，就咱家的店是在淘宝上还是在哪儿？ 淘宝， 是在淘宝上是吧？ 对。 其他地儿搜不着是吗？ 对，现在主要是在淘宝。 好的。那因为哥啊，前面的不会念，这位朋友就说了， 您沾光了啊， 这个搜啊， 啊，没搜着啊！ 淘宝叫古式蛋糕，就是那 Smell Sweet 是我们那边实体店的名字。 好吧，古式蛋糕， 哎 啊， 好， 哎，真的，咱俩合资开个古式肘子吧。 好， 怎么样？是吧？真的，你看冰冰就说了，说自己家做的这个肘子总是外面很香，里头根本不入味儿，这怎么回事呢？ 啊，这个刚才呢，就是我落了一步， 你看看， 你听听， 你看看， 哎，就是 就是。您每回买个肘子，就是说咱前提是就是剔骨的肘子，就让那个 就是直接买的时候就可以剔， 买让把你骨头剔掉，拿回来之后把就是肉朝外皮朝内，把它翻过来抹盐，抹一层盐放半个小时，翻回来再煮，里面就进味了。 这盐用洗掉吗？ 不用 不用， 就是你就抹一层就行。 哦， 抹一层本身就给它对，别太多，别厚厚一层跟腌腊肉似的那个，就抹一薄薄的抹一层，让它进味儿。然后因为它一煮，你一紧的时候，它咱水因为是它是那个剔了骨的嘛，中间是通的，就是多余盐分就被冲掉了。除了进肉里那些盐分，多余的盐分紧肉的时候就冲掉了，直接热水。 哦，好，这个关于肘子还有什么问题，赶紧问啊！咱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刚刚上一个广告时段，出去尝了尝小谷带的那个爆浆蛋，哪儿没带肘子？特别遗憾， 今儿没来及出锅呢。来过来的时候，小女儿。 那正凉着，正凉着呢啊！ 就是那爆浆大曲奇， 嗯 啊，哎呦，爆浆的那个我先不说啊，我先吃的是那是蔓越莓的吗？ 蔓越莓玫瑰 哦，那哦那个也好吃， 对， 那个非常好，尤其我觉得女孩们应该很喜欢，我不知道燕儿尝了吗你？ 嗯，我在他做第一版的时候就已经吃过了 哦，第一版、 嗯、 就嫌弃了是吗？ 没有嫌弃，是因为实在是这个 做得好， 嗯，吃了很多，基本上每次做每次吃。 哦，是吧？ 对， 哦，吃的太多，哎呀，真幸福，吃这么多也不胖。我就吃那个非常非常有新鲜感，尤其夏天吃，我觉得配拿那个，您配茶也好，配咖啡也好，非常好吃，甜度刚刚好。 对， 爆浆的那个，我也尝了一尝，到现在还有点噎着呢。大家听我说话，可能有点这个。 沙哑是吧？ 就是因为那里边那姜弄的有点糊嗓子，你知道吗？但是有朋友问了，皮球说：“问一下，刚刚你们说那爆浆大曲奇怎么做的呀？” 爆浆大曲奇，它其实所谓爆浆呢，咱们是里面加了大量的黑巧克力。 嗯， 在这种夏天的常温状态下呢，它就一咬开里边那是属于爆浆状态的。如果要说冷一点呢，就得需要微波炉或者什么加热的大几秒， 对， 所以才有这个、嗯。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吃的时候啊。燕儿还提醒我说没事儿，这个不热的时候不会爆浆的、 嗯、 我说哎那挺好，一吃还是爆的、 哦、 有那么一点点黏黏糊糊， 它是还是属于流质的那种巧克力， 我就很好吃很好吃、嗯、很好吃，其实就是把 巧克力用的也不错哈、 嗯、 哦是吗，哦反正很好吃，就您把曲奇做大了里边塞上巧克力就 OK 了，自然成爆浆了是吧， 对 哦， 哎但是你那曲奇做这么大个儿怎么会那么酥软呢，酥糯呢， 这个它属于就是看黄油面粉之类的比例、 哦、 就是看您是想要这种脆的口感还是要这种软的口感，它的这比例是不一样， 明白明白，因为我先是还以为说这吃的跟桃酥似的带有那种脆的感觉、 啊、对对对， 但是没有， 嗯， 就是有一点脆的感觉， 对，它属于边缘是有点脆，因为边缘摊薄了嘛， 是的 中心 是 厚 的，所以这种呢就是说在美式曲奇的这种棋谱呢，它有个要求，就硬性规也不算硬性规定啊，就是建议你最好应该烤在50克以上一块才能出来那个边是脆中间是软的那种口感，你说20克你没烤那什么整个礼拜就都一个火候了， 明白、嗯、哎，那你这曲奇在你那个淘宝店里有吗？ 有，今天刚上架，这么新品， 哎呀值得买啊。夏征特有意思说， 哎呀，听女嘉宾老师介绍这个糖的制作过程，耳朵里都跟流了蜜一样甜甜的。听男嘉宾老师说话，声音听着特肉头。 我们不光声音肉头。 这种感觉是对、啊、特别对。 你也说了，说刚不是说炖肉不入味吗？嗯，您可以炖完了之后放一宿，第二天再热一下，特入味。别问我怎么知道，我天天吃剩饭的都知道。是这道理吧？ 这也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泡 多泡吧， 对，多泡也行，但多泡就是有时候容易色儿太深。 是的， 对、哦，因为毕竟是老抽为主的那种嘛。 对， 在酱汤、 哎，你那肘子外边是特黑特黑啊？ 对对对，所以我们叫黑肘子。 对啊，那是要上边刷一层老抽吗？ 对，要刷一层，就把那个 没说 老汤要刷一层， 老汤刷一层。 对， 那要比如说第一次做我没老汤怎么办？ 就是炖完肉的那个汤。 哦，就拿那个刷呀？ 对对对。 哦， 你放心吧，差的步数好多呢。你不使劲挤，它是不出来的啊。来来，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影的问题可以啊，让燕儿来说啊。 嗯。 他说今天下楼晚了啊，前半段没听。 嗯。 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打算把家里那个设备更新一下，搅拌机、嗯、料理机。 嗯。 用不用买特贵的呢？最早接触的那个烘焙啊，我用手持啊搅拌，后来改电动搅拌。 嗯， 但是还是便宜的好啊，还是贵的好啊？是半自动的好，全自动的好啊？就反正他很茫然。 嗯，厨师机的话，当然怎么说，就是这个价钱跟性能应该是成正比了。 嗯， 就是基本上是越贵的越好。 啊、哦，真的？ 对，然后。如果是说打鸡蛋做蛋糕比较多的话，建议他买那个 KitchenAid 一个英国的牌子就可以。然后如果他揉面比较多的话呢，可以买那个凯伍德，或者是说国产也有一些好的，国产也有一些，嗯，看他预算了。 嗯、 国产比如说2000多块钱也有一些非常好的， 嗯、 比如说像一些加麦啊，然后炼渣啊这些的表现都还不错，就是揉面。 嗯 会，这个那叫什么功率比较大， 嗯 啊，所以就是劲儿比较大一些，揉起面来， 就是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 对对对对对， 哦， 嗯对，而且厨师机主要是国产的，并不是特别多，还，嗯， 燕儿，你那学校里边用的都是什么机器啊？ 嗯、我们用的都是进口的， 都多少钱一套？ 就是5000到8000、 哦、那还好，吓我一跳，我还得5万8万。 没有没有， 50008000还行。 都是这样的，对，家庭用的都是这样的。 哦， 对对对对对。那如果是像我们专业教师的就不一样，专业教师设备的话，一个打面机大概12-13万左右。 嚯、哦， 一个擀不是什么 打 面机， 对，搅面用的机器，对。 12-13万，哦，它确实应该是好的。 对对对，如果你是工业用，比如说开店啊或者什么的，肯定得用那种好 的。哦， 嗯、 对。 小谷有打面机吗？ 我们那是以就是蛋糕为主， 蛋奶油为主， 打蛋白啊，打那个奶油什么的，它不需要那么大的马力。 对， 哦， 对。 那肘子那个你不准备换一个容器你再做吗？人家都用桶来做，买那个大桶， 对， 是吧？一下能多出点。 对， 对。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他有俩桶了，是吧？ 我那是大锅， 啊、 还是 大锅呀？ 对， 他那才 是少量，还是 就 是 船的锅可能也不一样。 嗯， 哦，锅也不，你用什么锅？ 对，我的锅12万一个，卖你一个回头。 哎呀， 那你就别股市蛋糕了，叫股市锅得了。得嘞啊！有任何关于烹饪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不是烹饪啊，烘焙的问题，就做肘子了。烘焙的问题，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喽。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智商决定成绩，财商决定成就。想要未来成为小小金融家，财商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工行761为萌宝们准备了特别的财商惊喜，以爱之名助力宝贝财智双生。六一活动期间来工行办理宝贝成长卡，畅享七大福利，开立一份爱心存单，为宝贝储蓄未来。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咱们 对，瞧给你饿的， 黏的，真的。哎呀，真不应该吃那个爆浆的，但是黏的我现在啊特难受，上不来气儿的感觉哈，全堵在这儿了啊、一会儿得吃点串儿看看什么的啊。今天说烘焙啊，说烘焙。 那怎么有那么多人问肘子呢？ 这个闲篇咱们聊了聊啊，当然我们要这个大家有问题我们要解答，对不对？关于肘子的我们也稍微说一说，秘密说了，肘子包邮不？ 肘子不参加满百包邮吗？ 满百包邮， 满百包邮， 我说报吃喝的用户可以包邮。 对， 哎呦，真好。 店小二说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就包邮哈。 对， 不会小二说滚， 也有可能啊。 因为我们家都是用的顺丰，就是为什么吃喝玩乐哪包邮呢？也抖一机灵，就是北京的观众能听到，北京观众还是可以负担你这邮费的。外地一下20多块钱，本身肘子就70左右。你要120多，一下1/3的出去了。 对对， 抽中倒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发抽中倒不是，但是他外地本身邮费太高。 明白明白， 因为毕竟我们这都无添加的嘛，尽量快的能给您发过去。 而且你是切好了给大家发过去是吧？ 就是没有那个，就是一般我们抽真空。如果您要说北京的、闪送附近的，可以给您切好了。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没事啊，股市肘子值得拥有啊。不过呢，在我们最后这一节开始之前呢，我们的编辑 Miss 毛终于把非常漂亮的图已经做好了。但是呢，小胖特别淘气，说关键词也不是甜品，也不是烘焙，也不是蛋糕，他起了一个名字胖。啊，请大家回复关键词胖。胖。 谁起的？是胖。 胖。回复这个关键词就能看到啊，我们今天拼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图了。今天基本上，两位嘉宾、两位专家啊，跟大家说的这些精美的甜品，除了肘子啊，基本上都有。 对， 非常漂亮。 对， 真的，第一幅就是非常漂亮的 piece。 是的，是的。 胖，关键词胖 啊，胖胖胖胖胖， 看了不会胖。 对对，看看不胖啊，学着做，吃完了就胖了啊。紫罗兰特别逗，说：“哎，今天你们说的那淘宝店有售的是搜索股票大涨蛋糕吗？” 别闹， 我们店里还真有一款解套蛋糕。 你也别闹啊！ 最近可不是太好。 是是，来啊，那个咱们先解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先解答一下问题。这位朋友的名字妮吧。他说呢，微风蛋糕烤制后总有 气疯。 不好意思啊，看错了。 气疯了， 啊、 这经常是有人把它读成微风。 是是是，没有我就没人看。他说 有气势。 哎，他说这个蛋糕烤制之后总有下层有半公分硬硬的，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就是一是它蛋白打发不到位，就是它咱所谓的布丁层。 对， 就是说它有沉淀，就是说这个蛋白无法支撑它里面那些面粉呀、水分呀、油脂完全均匀的膨胀起来，分布在整个蛋糕里面，都会沉到底下去了。一个是它是蛋白打发的问题，还有就是可能没烤熟，也有关系。 好。另外呢，刚才咱们不是在上一节最后的时候不是提到了关于那个机器的问题吗？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队长也是我们一个老听众了，他就说对对对，是得这样说。你看我爱人在家，真的严重支持嘉宾说的，说爱人在家啊，就是最初用的是400多块钱的啊面包机，哎呀那不行，所以后来家里换了2500的，用3年了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好的，倍儿出效果。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手套膜，有 啊， 面包机啊， 和面机是吗？ 对， 我原来买过一面包机，我的天，做出来还没馒头好吃呢，真的是。那个时候是刚出来没多大会儿， 以前面包机技术 不 对不是特别，现在面包机也挺好的了， 挺好的了， 对，现在面包机做出来也比 真的就是这个工业时代了。机器真的好重要， 是 你比如说像小胖说他弄了一个那个压面机， 嗯， 先是我还说呢，哎呀，这压面机用它干嘛使？ 嗯， 他说不一样， 压面用频率 是的，他说不一样，而且他说你比如说这边面团一放，那边出面条， 对， 我说那筋度呢？他说筋度一样可调的， 嗯， 对， 对吧？你比如说要那个上劲儿的呀，还是什么松软的，哎，都可调， 靠鸡蛋调。 真的吗？ 多搁点鸡蛋就劲儿就出来 了。 人南方讲那鸭蛋面嘛，全蛋面那就倍儿筋道出来。 哎，是是是， 好吧好吧。 但是就是家用的呀，大家经常看见的那种，就是塑料的啊， 嗯、 前面有各种篦子，能出什么宽面条、窄面条、细面条那种。 嗯。 还是没有人家那个。就是真的机器的 那 种，哎，真的差得太远。 对，像刚才大家问的那个厨师机，就是揉面用的那个厨师机，因为现在基本上它为什么叫厨师机，它有各种配件， 嗯， 就是它有那个压面专用的配件， 嗯， 就是比如说宽的、扁的，然后各种的面条， 哦， 它还有绞肉的配件， 哦， 自己在家可以灌肠什么的，然后比如说还有那种切菜的，就是什么都有。它 这个配件 你要配 这么多东西呢。 就 都单配的，单花钱的， 单配的，对对对。 12万那是 AI 的， 啊，主要是其实主要靠配件挣钱。 啊，配齐了，哇塞，嗯， 好吧， 嗯， 来来来，那、 哦、 咱们接下来再教一款呗。 好，那再教大家一款，就是刚才咱们教了，就是都是小点心。 嗯， 对吧？就是常温一些小蛋、 哎。对对，我再重复一下，因为我们关键词是胖啊、 嗯， 胖。然后我们一共做了四幅图，哎，样儿那四幅图都分别是什么来？第一个是 披萨， 四幅图披萨，然后泡面、铜锣烧， 铜锣烧、 嗯， 对对对， 棉花糖，嗯，对， 还有一个什么来着？反正是四个 棉花糖有两个 形式， 哦，是两个形式， 一个方块的，一个那个。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发胖就能看到了啊， 嗯、 关键词。来，小郭。 然后我先教大家一款，刚才咱们是都是常温的蛋糕，对吧？然后咱们教大家一款呢，就是烘烤类，也是，家里一般比较喜欢，很适合家庭的，就是芝士。教大家一款蓝莓芝士蛋糕。 嗯， 蓝莓芝士蛋糕呢，也是。 哎，我今天看你朋友圈里发那个是冰激凌是吗？ 那是蓝莓芝士冰激凌。 哎呀， 嗯， 好吧，先说。 这个蓝莓芝士蛋糕呢，咱们是250克的奶油奶酪。然后30克的细砂糖，两个鸡蛋，然后是70克的淡奶油，90克的酸奶油，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的一点点的柠檬汁儿，然后呢还有就是蓝莓，新鲜的蓝莓，还有一个饼底的配方，就是咱们蛋糕一般底下咱们选的奥利奥底吃的比较过瘾，而且它是美式风格。 奥利奥用掰开吗？ 可以，如果咱说自己家用可以掰开，得把那个芯儿给去掉。 明白， 就是 如果呢，外面有专门卖那种奥利奥饼干碎，就是它专门做饼底的。 哦， 嗯，就能用那个饼干碎呢，直接打成碎末之后，咱们是黄油跟饼干是2:1，就是70，一般咱做6寸蛋糕，我刚才这是一个6寸蛋糕的量，六寸蛋糕呢就是70克的饼干，奥利奥饼干碎，35克的黄油。黄油给它融化之后，把这饼干碎给它拌匀，拌成这种全都湿润的状态，放在这个蛋糕底上，把它压平。一般咱们来说做用那个活底的蛋糕底比较好，因为你要固底的话，底下还有垫纸，要不它不好脱模脱出来。活底，然后给它压平之后，放冰箱稍微冷藏一下，咱们处理这个蛋糕体的部分。蛋糕体部分，250克奶油奶酪给它软化，软化之后呢，打匀。打匀这一步呢，基本来说，如果要省事儿，就要用电动打蛋器，因为它奶酪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固体的这个形态，没有手持的也行，手持尽量给它放软一点，或者你拿微波炉啊，中火给它加热2分钟，让那奶酪更软一点，因为奶酪不像黄油，它不会化，就是你加热它不会说化成液体，没法用了。 嗯， 奶酪打匀之后加糖给它打匀，也然后咱们加那个液体，就是淡奶油和酸奶油。酸奶油呢是一种美式的比较经典做奶酪蛋糕的方法，咱如果家里说不好买，把它替换成等量的酸奶也可以，其实它口味也是比较酸甜。 但是它还会分所谓的什么脱脂的还是什么不脱，这个无所谓， 用全脂的就行。 好， 对，然后淡奶油酸奶油依次呢给它打匀，打匀之后呢咱们放进去鸡蛋，也是给它拌匀，拌匀之后 把它直接这就是这个蛋糕体就做好了，把刚才咱们冻好的那个饼干底拿出来，把这个芝士蛋糕这个面蛋糕体给它倒到咱们这个刚才那个蛋糕容器里面，在上面底下也可以撒一层蓝莓，看您想吃，就是爱吃多的还是少的。如果要是说，然后表面轻微给它稍微震一震，给它震平，震平之后呢，也是摆上蓝莓，进烤箱。咱们这个是要隔水烘烤，因为奶酪蛋糕是要保持它这个柔软的这个程度，所以呢，咱们要水浴，就是我们叫水浴法。所以水浴法呢，就是咱们在烤箱里加一个烤网，烤网上面放蛋糕体，然后底下呢加一个烤盘，烤盘里加上水，加热水。然后呢，给它连热水带这个蛋糕一起就是烘烤它，指着水蒸气出来，这样它的烤箱里温度就到不了那么高。烤箱里温度是设到160度，但是其实烤箱温度到不了那么高，因为有水蒸气在里边。烤40分钟就可以，40分钟之后关火，咱先别开，给它焖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让它凉下来，之后拿出来冷藏，到它一般来说咱们都是隔夜，就是冷藏一晚上，第二天就可以出来食用。 嗯， 这就是蓝莓芝士蛋糕，是一种家庭版的芝士蛋糕。 好好好，哎，那能就手把你今天在朋友圈里发的那个也说一下吗？ 就是我那个蓝莓芝士的冰激凌。 对啊，你说一个人可以吃的，然后里头还摁了仨蓝莓的、那个。 对对对，我那是就是这回我们因为原来我们都是大盒的那个冰激凌，这回换成大家都觉得吃不了，而且冰激凌有一个特性，如果咱们在一般吃外面是就是包括商店买的也是。这一盒比如吃半盒吃不了，吃不了肯定夏天嘛，那半盒也快化了，你再进去冻拿出来就有冰碴了，它口感不好，这样呢就尽量一次性吃完。那个呢，但是冰激凌来说呢，就有一个要求，就是最好能有冰激凌机，如果没有冰激凌机家里也能做，但是就是效果会打折扣。那个呢等于是用120克的奶油奶酪，我这个量比较大一点，因为我店里用120克的奶油奶酪，然后530克的牛奶，然后是180克的淡奶油，还有呢就是130克的细砂糖，6个蛋黄，冰激凌 6个蛋黄， 对，因为我这量比较大，能出大概20几盒。 出20几个。 咱们这个呢等于是，奶油奶酪，就是刚才咱们不是530克的牛奶嘛，530克牛奶里分出180克牛奶和奶油奶酪。和一半的糖，就跟刚才做奶酪蛋糕似的，给它打软，打到一起成芝士糊，放在一块儿一边，这边剩下的300多克的咱们那个牛奶，加上另一半的，就是另一半的糖蛋黄，给它拌匀，把牛奶给它加进去，一起煮开，煮到微微沸腾。这是一是呢，给这个蛋黄有一个杀菌的作用；二是让它呢整个液体更浓稠。做好之后，把淡奶油，刚才剩下180克淡奶油给它加进去拌匀。把刚才咱们做好的那个奶酪糊给它也加进去，彻底的把它们全部拌匀。这时候就要用到冰激凌机了。如果有冰激凌机，把它倒进冰激凌机，它是因为冰激凌呢，咱们这里比如说牛奶，咱们知道如果把牛奶冻起来，它肯定会有冰碴。冰激凌机起到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就在持续低温的状态下，不让它结冰，一直在搅打，把它搅打成固体成型。或者咱们依着这个还有商用，就是用液氮是瞬间给它降温，不给它结冰的机会，直接把它固体。这两种出来呢口感都比较好，就是它不会有那种冰碴。如果咱们家里用，你说我没有，还有一个就是家庭用的办法，就是把这个盆做好了之后放进冷冻，每到半个小时你看它边缘有挤出点冰碴来，你就拿出来拿电动打印器哗给它打匀，把这些冰碴给搅碎，也是就是原理就是不让它有结冰这个过程。放进去再隔个半小时20分钟再拿出来再打，得打那么3-4回4-5回，让它哎看彻底凝固住了放进去，这就是家庭做的办法。 特别早之前我都是拿勺子刨的，你知道吗？ 就是连电动打印机都不舍得 半个小时拿出来刨一遍。 所以机器你说多重要， 真是。 嗯 嗯，您看那配料表是吧，怪不得恢复胖。那多少东西啊， 是吧， 听着就是长肉的。 这个我觉得听了我也不想吃，我还是宁可吃榴莲的。 冰激凌的话来说 咱俩不太一样。 听出来了吧，听完我就想吃。 榴莲最简单，你冻一块榴莲就可以，或者星球是吧，种一块就行。 去年那个开心果的也挺好吃的 啊。对，开心果那热量更高， 特别清爽， 对对对， 甜，不会特别腻。 哎，问你们一下啊，像那冰淇淋机的话，是不是也类似于像面包机似的，也有好有坏啊？ 还是我只要买都差不多呢？ 其实厨师机有一个配件就是冰淇淋桶。 就是、 哦，就都涵盖在里头了。 但是 真是卖配件的呀。 那厨师机的配件，原来我也用厨师机配件，后来我用的多了，那厨师机配件放弃，它比较麻烦。 嗯， 它是等于是 先冻 啊、它里头是那个有液体，它得提前冻，冻好之后只能做一次，你就得再冻24小时，再接次才能用。 嗯， 这个厨师机的原就是冰凝机的原理呢，等于就是跟一个冰箱上它带一台压缩机， 嗯， 持续低温，你可以持续用。 现在国内产的很多就是小家电的冰淇淋机也很便宜，也不是很贵， 嗯、 差不多可能1000-2000、嗯、对就能买 好用吗？ 的了，挺好用的， 还行， 挺好用的， 就是量小少量的可以，家用比较少。 对， 大概多大？电脑那么大？ 就你们这电脑屏幕这么大，差不多。 哦，那还可以， 但是厚度没有啊， 是是是， 大小是大概这样。 但是它现在好像不单是冰淇淋机，就是比如它是冰淇淋机，比如说还可以带什么酸奶机啊， 酸奶机啊 或者什么的，它有很多功能。 哦，那挺好，那挺好， 对，就多合一的这种。 好的， 那如果我买了一个冰淇淋机， 嗯， 我想弄点健康的，比如说我只倒牛奶什么的，也能成冰淇淋吗？ 可以， 也可以， 就 是 像那个对 sorbet 那种，就是水果沙冰的那种的就很好。 嗯、 对， 但是我相信啊， 酸奶 口感你一定不爱吃。 清爽型的， 对，就是清爽嘛， 对对， 烫型的， 对对对，嗯，那个是店里有卖是吧？ 对， 只能到实体店吃哈。 也可以，我们可以有冷链配送， 冷链配送， 对， 好，也包邮， 有冰包，有保温、 啊， 对， 包邮啊。这个没吃过呀， 这个今儿我是去三里菜市场，所以来不及拿过来就坏了。 开玩笑啊，别当真啊！来来，我们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刚才多杰又想冒出来做个这个预告啊，我给摁回去了啊。来看一下刘说了，说我就是一个甜品杀手，做各种蛋糕从来没成功过啊。但是我做的各种烤鱼啊、烤翅啊、烤鸡啊都特好吃。 嗯， 啊，估计可能 对 姑娘弄一烤箱是想烤蛋糕来着，但怎么都不行。 尽量还是往吃甜品杀手这方面发展一下。 对 对对对， 哎，如果像这种的话，是不是建议他先从饼干做起会好一点呢？ 是， 因为蛋糕确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难度。 饼干只要你别烤糊是吧就行。 买 回、嗯、哦，是是。 那我特想问，就比如说小胖他买了一个 冰淇淋机， 就是冰淇淋机。 嗯， 哎，里头有使用说明吗？ 有，哦、还有一些配方。 嗯， 哦， 对对对，带一些配方，比如说什么香草冰淇淋啊， 哦、 对，大家最常见的或者常吃的什么、啊。 然后就那些步骤啊，然后多少多少克的这种。 他特别傻瓜，就是所有的料往里投。 对他那种是所有料往里扔，就用厨师机搅。 哦， 对， 挺好挺好。 嗯， 挺好。 它不像那个面包机，我买那面包机拿出来之后、 嗯， 我的天，要严格按照他说的那个做。 嗯 嗯。 然后我就严格的按照他说的做，哇，果然做出来真的难吃到爆。后来呢，我就开始上网搜。人家说千万不要严格的按照他来做，要根据自己的那个经验，比如说这个你可以多放一点，那个你可以多放一点。后来我听了人家是网上出的一个类似于像教程似的、 啊、 做出来还 不错，还 是难吃，就是比那个第一次做的要好吃多了。 对面包，因为毕竟相对于就是这些烘焙品类来说，面包其实是最难的。 对、啊、 因为它过程最长嘛， 对， 就是中间一些发酵，原材料又最简单。 对、 嗯、 当时买那个就是想吃一个新鲜的，觉得热乎出来的那个吐司哈多棒啊，里边软软乎乎的，看他们那广告做的也都是哇一撕裂那种感觉特好。做出来之后我的天，那还真没有人馒头做的好。我跟你说真的没有人馒头做，你抹什么都觉得有点怪异，你抹酱吧它有点甜，你抹这个比如说 就不是抹的事儿， 对，就比如说甜的那些酱，哎，就它又不松软，就跟馒头那口感似的。 加肘子 倒是可以，有点伤害肘子了，我觉得。 嗯， 哎，最后剩一点时间了，咱们让燕儿再给我们说一个简单的小东西。 简 简单的小东西哈， 最好可以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就能尝试着做一下，明天我可以比如见到小朋友可以给他们派发一下当个小礼物能行吗？ 可以啊。 好啊。 那就推荐一个阿拉棒。 阿拉棒是什么东西？ 阿拉棒就是 跟象牙棒有什么关系啊？磨牙棒。 对，类似磨牙棒，就是磨牙棒做好了的话呢，其实它奶香味特别足，而且呢就是可以吃很长时间。 哦。 而且又健康，就是不会像那种特别高油高糖的。 好的。 对。磨牙棒的话呢，一般现在可能七八个月以上到三四岁啊，这种小朋友的都还挺适合吃的。 嗯嗯、 对，然后原材料特别简单，就是低筋面粉130克，然后黄油10克，鸡蛋1整个，然后糖粉30克，然后最后有一个少许的可以刷在表面的蛋液，可以刷也可以不刷。把鸡蛋呢打散，然后呢。把这个糖粉倒进去，然后用手抽的这个蛋抽把它搅匀就好了。 嗯， 然后不用特别打发，然后把黄油呢融化成这个液体，然后倒到这个蛋液跟糖粉的混合物里面去，然后也是混合均匀就好。然后呢，低筋面粉过筛，提前过筛。 嗯， 过筛以后呢，把它倒入到刚才我们的这个混合的液体里面去。 嗯， 然后把这个面糊呢用刮刀把它大致的搅拌均匀，然后呢，稍稍揉搓，把它揉成均匀的面团儿，揉到表面光滑没有干粉就好，就不用过度揉搓。过度揉搓的话，口感可能会变得特别硬啊。然后呢，做好以后呢，放到冰箱里面松弛大概30分钟，冷藏松弛。30分钟，然后呢松弛以后用擀面杖把它擀成这个大概5毫米的这个厚度的片状的，用片状之后呢用刀把它就是切成这个细长条就好了。这个只要这个宽度均匀就好啊，就是不要太粗啊。然后呢切好的这个细长条把它拧成像麻花一样，把它拧成这个卷。对，拧好以后呢就是如果是年龄特别小的宝宝的话，其实是直的会比较好啊。如果是稍微大一点的话，他可能喜欢这个有造型的或者什么的。对，卷好以后呢，把它平铺到这个烤盘上面，烤盘上面可以垫一层高温的油布或者是油纸啊，放到烤盘上面。这个时候呢，可以刷蛋液，也可以不刷。刷蛋液以后，烤出来的表面会非常的光亮，就是有一层光泽，可能吃起来也会有一点点蛋香，然后会稍微硬一点啊。所以。不放也可以，然后放到烤箱的上层180度烤25分钟左右，然后烤到金黄色上色，然后就可以了啊。这个吃起来呢，它会有非常浓的一些麦香味儿、啊。如果喜欢吃奶香味儿的话，可以在里面再多加一些奶粉啊什么的就可以了，就非常的健康。 好、 好， 好的。对啊，今天真的是一个甜蜜的2个小时啊，尤其是吃完了那爆浆大曲奇之后啊，堵了我半天。希望大家明天都可以过一个甜蜜的儿童节啊！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谢谢我们的燕子，谢 谢 我们的小谷，谢谢两位。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很多朋友还在问发什么呢？发胖就可以了啊！ 接下来 的节目呢也是特别胖的啊！打开文化之门，因为主持人就很胖啊。 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闪烁的星星 flash, flash, flash, 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你的甜蜜已伤了我的心，到现在发现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的距离。哦，你的眼睛已刺痛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到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